我都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准时平安的回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祂。我希望大家昨晚都有觉好睡，如果更加好的就是可以是昨晚你可以睡早一点，因为呢我们少了一个钟头睡，因为时间那个快了一个钟、可能呢接下来这半个钟头真的很辛苦、我们都要撑住、你当刚强、尽量呢、听神的说话。在最近其实在这两个月当中呢，大家如果是有留意我们是基督教的圈子呢，是有几位神所重用的仆人，或者我们叫做是属灵的长者、都相继的离开世界，当中包括有黄永信牧师啦，有这个的是葛培里博士啦，有边文波弟兄啦，有我们温哥华的金新宇教授啦，或者是再早之前的在香港的张慕凯博士、他们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我们值得去学习我们所敬仰的，或者是当上一代这些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相继离开之后，其实我们的感觉可能会觉得我们现今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或者中国的内地教会、香港的教会、又神又会不会再兴起另外一班这么有那个基督生命力，一班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去继续的成为神的仆人，去挑旺现今的教会，去来到去承担教会未来那个的是福音事工那个的广传呢？今天的经文就是在哈该书的二章第一至第九节，先知哈该提醒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来到倚靠主，要面对前路的时候都刚强壮胆，在侍奉的道路上面不要灰心，不可以放弃，找紧我们一生来到去侍奉主。在上一堂如果你记得的话，在第一章里面我们讲到是第一批回归这个的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大概是有五万人，五万人这个数字呢是由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二章里面是得回来的。这五万人他们开始的时候呢非常的振奋、大家呢是好那种的是开心回到去耶路撒冷来到重建这个的圣殿，但很快他们就冷淡下来，很快他们就忘记了这个圣殿的工程，更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说因为有一些外来的势力在当中来到去拦了他们，所以工程就停下来，怎知一停就停了有差不多有十五年的时间。所以上帝是透过这个的哈该先知再一次的提醒这一班的以色列的百姓、你们不要只是顾住自己的生活，你们不要只是顾住自己的房屋，你们要兴建这个的圣殿，你们要关心属灵的事，提醒这一班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那个优先次序究竟是怎样。在哈该先知那个的说话里面似乎是含有那种的责备的意思，更加提到就是说呢，这一班的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虽然在生活上面你们是很勤力的工作，很尽力的来到去为你们的生活去谋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哈该先知说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呢好像我们的勤力只不过是事倍功半，我们的勤力得不到应该所得的成效。例如可能就是说他们想着可以做一千元的生意，但是怎知道最终得五百元，可能想着赚五百元，但是最终只不过是赚一百元。神在当中没有祝福他们， 经文话，点解神冇祝福我哋呢？哈该先知就提醒呢一个嘅以色列嗰个嘅百姓，你哋要反省，嗌当时嘅人佢哋要反省。今日其实我哋跟随神嘅人，我哋都要去反省，点解当时嘅人会系咁样样咧？我哋反省今日，我哋究竟系将神、将上帝，我哋摆喺一个嘅乜嘢嘅次序嘅里边咧？系优先啦，抑或系次要咧？老实讲，其实真系我哋好容易系睇到自己嗰个嘅需要，而忽略咗神家嘅需要。从人嘅角度嚟睇，其实系无可厚非嘅。人，我哋当然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自己的需要，但是值得思考的，哈该都有提出的，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哪一个是真正的供应者，哪一个是真正供应给我们。若果那个的供应者是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谢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就会确信，哦，原来这一位上帝他才是 那位的供应者。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自自然然就会将上帝就放在我们生活生命当中的首位，因为当我们将他放在我们心中生活的首位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一定不会亏待我们。今天我们是去看第二章，第二章当然是第一章那个的延续。在第二章的是第十二节的里面，在第十二节的里面，或者讲回是不是第二章，是第一章。第一章的十二节的里面，我们其实上个礼拜我们是都看过的了。就是说呢，讲到百姓是听从耶和华上帝的话，在十二节的最尾都听从耶和华。这一班的百姓，他们听了哈该那个的教导之后，他们跟着就听从上帝的话，就去建这个的圣殿。然后在第十四节的时候，你发觉就是说呢，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即是说呢，他们开始来到是作工了。其实在经文的里面，是这个的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的里面，那个时间呢，你发觉就是说动工就是六月二十四日。如果睇翻经文嘅话，但系哈该先知提醒佢哋就系六月一日，即系话咧六月一号同埋六月二十四号三个星期到咧，佢哋就开始嚟到去建造呢一个嘅圣殿，重新嘅将放低咗有十五年时间嘅圣殿，佢哋再一次嘅去建造。即系话咧，呢班以色列民佢哋其实都好听话，好顺服喺当中，被提醒之后即刻去做。然后跟住嚟到第二章嘅时候，我哋今日所睇嘅经文，嚟到第二章嘅时候，又发生咗一啲嘅事情。发生咩事情呢？就话以色列人发觉，咦，我哋而家建呢一个新嘅圣殿，哇，实在太过卑微，太过渺小，比不上我们祖先所建造所罗门王所兴建那个的圣殿那么辉煌，完全没得比。百姓就是说将这个新起的圣殿来到相比之前所罗门王所建这个荣美的圣殿当中作一个的比较。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在之前是被巴比伦所来到是拆毁，在当中这班以色列民的里面，其实有一部分年老的人，包括是这个的可能是先知这个哈该在内， 其实他们清楚记得那个旧那个的圣殿，那个种的荣美，那种的是华丽是怎样。但是现在他看回，咦，我们现在建这个圣殿又小，那些材料又渣，怎可以再兴建一座呢？好像以前所罗门王所兴建那个那么美丽的圣殿呢？那又是的。我们打个比喻，就是说假如你住惯在温哥华西边，西温，你住惯一个一万尺的豪宅，当中呢有意大利的设计，有这个包金的水龙头，有云石，你也都有呢很欧洲云泥的一些的是厨房的厨具家私。但是现在呢，你要搬去组合屋，搬去组合屋，咁可能得个200尺、100尺，哇！你可能一搬到去嘅时候，即刻可能点啊，喊咗出嚟，哇！而家搞成咁啊，要住组合屋啊，以前啊住西温啊10000尺嘅豪宅。所以其实我哋都明白到，当日呢一班佢哋曾经见过昔日咁荣美呢一个圣殿嗰一班人。这一班的老年人，他们现在看回，咦，真是很简陋，我们现在这个新的圣殿很简陋，很简陋，所以心里面那种的悲喜交集，自不然就流露出来。这个我们其实都很清楚，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生活在那种的比较那种 的方式的里面。有时候我们同其他人比较，他就好啦，住大屋，揸靓车，成日周游列国，我就点啊，成日都系挨生挨死。我哋有阵时都会咧，将我哋自己而家就同以前嚟到去比较。啊，我哋以前几叻啊！我哋以前咧系嗰种嘅权系几大啊！咁啊，而家咁啊，苦落平阳，咁啊唔系被犬欺嘅，不过就冇得发围啦，苦若平阳吓。咁我哋发觉好多时候，特别我哋嚟到加拿大啊，我哋咧以前嗰啲一身好本领咧，冇可以发挥嘅余地。啊，我哋咧同我哋以前嚟到系比较，咁所以唔理你系同人哋去比较，又或者你自己系同以往你自己嗰個嘅歷史嚟到係比較，你發覺當你係比較嘅時候，有陣時得出一個結論，你一比較，你發覺你現在係冇以前咁好，你冇人係咁好嘅時候，你又當成一種好似係退步一個嘅睇法。當你覺得自己退步嘅時候，其實亦都有一個心理，就係話失敗，退步。其实有一个结论，就是代表一个失败，觉得自己是失败。昔日的以色列人就有这种的看法。同样今日，如果我们在教会那个的侍奉当中，又或者我们愿意委身侍奉的时候，我们可能发觉一样是会遇到一些很沮丧 的情形出来。我哋發覺，哎呀，某某街嗰間即係大教會就好啦，人哋人才濟濟，人哋咧啲侍奉咧就一呼百應，咁啊由 B B 一直到80歲，無論係主日學團契或者所有嘅活動咧，都有足夠嘅人手咧嚟到係參與去侍奉。我哋反觀自己教會咧，我哋發覺咧，我哋好成日好擔心咧，我哋唔夠人手去侍奉。我哋担心咧，系嗰个嘅事工咧，究竟点样嚟到去开展？我哋更加可能缺乏嗰个嘅信心嚟到去完成呢种嘅想法，好多时候都令到我哋或者有一种系意兴阑珊嗰种嘅感觉。正如开始嘅时候，我讲到一班嘅属灵长者，佢哋嘅系刚刚系安息主怀冇几耐。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跟我们自己说，我们 就算我们怎样做，我们都不及这一班所谓属灵的长者，他们这么有那种的属灵的素质，就算我做得怎样都不及他做得这么好的了。所以呢，可能我们同主啊，究竟其实多我一个又不嫌多，少我一个又不嫌少，所以都不用遇我了。可能这种的心态都会慢慢蚕食了我们那种的信心。当你那个信心慢慢被蚕食的时候，你会在那个的侍奉的路上，你会慢慢的也都会是冷淡下来，我们不再追求属灵上面的事。哈该在这里，他们挑战这一班的以色列民，你们要将那个的焦点重新的放回在上帝的身上。当你将个焦点放回在上帝身上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容易泄气，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失去这个的信心。面对当日以色列人那种叫做想当年的好日子那种的心态的时候，或者他们失去了那种的斗志，在他们当中他们都担心那种的资源究竟可不可以足够兴建这个的圣殿，很多的心里面的疑问困惑，上帝怎样来到 去透过哈该先知和这一班以色列民来到去讲说话呢？在第二章的第四节的里面，你发觉一节的圣经你当刚强用了三次，即有三次是强调你当刚强。三次是跟不同的人来到讲的，第一次就是跟这个的省长所罗巴伯来到讲，第二次就是跟这个的是大祭司约书亚来到讲，第三次就是跟这一班的百姓来讲。三个不同的对象，所罗巴伯是代表那个的政治，一个政治的领袖，这个的省长他要向这个的中央政府，即是当时的这个是波斯的政府来到是负责来到去汇报。这个的第二次就是大祭司约书亚，这个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当时他要面对这一班的以色列人，他们那种的是软弱的光景，他们那种灵性低落的情况，约书亚怎样来到去鼓励他们呢？更加就是第三方面，就是跟这班百姓来说，这班百姓已经在那种的沮丧的境况当中，怎样来到去重新振奋他们呢？所以这三方面的人其实都是举足轻重，在这个的是侍奉上面是非常重要。所以哈该三方面，神透过哈该三方面的来到去是跟他们说话，你们要刚强起来，一起来到同心兴建这个圣殿，才可以显出上帝荣耀的作为。当你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你会想到在圣经里面另外有一段的经文好像很相似，会不会啊？就是约书亚记。当时约书亚他面对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那个艰巨的工作就是说呢，摩西是一个这么伟大的领袖，他已经是死了，而这个的约书亚他要承担这个的使命，帮这个的以色列人是进入这个的迦南美地。约书亚他的心想，哇，摩西这么伟大，摩西一个这么好的领袖，一个这么伟大的先知领袖，我约书亚又怎可以跟摩西比啊？真是望尘都望及。可能约书亚心里面就是这样说，但是昔日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亲自的跟这个的约书亚说，我怎样跟摩西同在，我今日也都照样与你同在，这样跟约书亚说。这个应许其实我们听落的时候，就是说呢，当耶和华说他与你同在，当耶和华说他就是军队的元帅的时候，意思就是说 约书亚，我会承担你们进入迦南这个的责任，成败这个责任我来到去承担，耶和华神，就这个意思，而不是约书亚你自己去承担。历史告诉我们，约书亚当时带着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因着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以致大大小小不同的战役他们都所向披靡。我们回到哈该这件事件上面，在第四节的里面说，刚才说到你们要刚强，因为为什么？我与你们同在，我即是说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与你们同在，所以你们要刚强。而在以斯拉记里面的记载，当上帝说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其实又是一样，就是上帝在当中就承担那个兴建的责任，承担那个成败的责任。他透过神迹奇事让这个的圣殿重新得以再建立起来。翻翻去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都觉得自己很有限，我们看环境可能很灰暗。圣经说我们要定睛在这位全能并且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身上，如果有神有上帝的同在，就不会说有克服不到的困难。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不会有胜不过的敌人。在美国三藩市，大家都知道有一条叫做金门大桥。这个的金门大桥是在1937年是完成这个的建造，在当时来讲是全世界是最高或者是最长的一条的吊桥。但原来在第一期兴建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一些的工业意外发生，而总共呢是有23个工人在那个建筑期间由高处跌落来，是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当时其实都有一些工业安全措施的了，但是似乎就没什么成效，不足够。后来那个承建商，这个承建商呢，他想了一个方法，就是说呢，在这些的建筑工人下面就安装了一个叫做安全网，即是说上面的工人他在建造那个期间，若果他真的不小心是有意外发生跌下来的时候，下面有个安全网，即是说呢，他们不会有那种的生命的危险。这个的是安全网呢，真的救回了很多的生命，更加就是被这一班的建筑的工人，当他在开工施工的期间呢，他的心里面不再有一种的恐惧。恐惧什么呢？就跌下来会跌死，不需要再担心。其实要用回在今日，正如今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面对不少的困难，我们虽然这些困难，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安全网在我们下低。这个安全网就是说我们不用怕说因着这些困难而受伤，我们不用怕因着这些困难而去死亡，因为有上帝与我们同在，以致我们心里面有一种平安，就好像我们教会的名字一样，我们叫做平安堂。我们看回哈该书，哈该究竟怎样来都是讲这个的圣殿的兴建呢？在第六至第九节的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是怎样呢？在第六至第九节的里面，讲到 或我必再一次的震动天地、沧海与罕地。然后在第八节，话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两第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些字眼的时候，话 我必再一次的震动天地、沧海和罕地，我们发觉咦，似乎是一些好像末世那种的征象。当然这个也是末世一个的征象，就是耶稣基督他再一次回来的时候有这些情况发生，但也都同时是应用在当时那个的环境当中。震动天地和罕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但是我们知道，地震其实是上帝超自然干预的一个的记号。在圣经不同的出处里面，在这个的约珥书、在以赛亚书、在这个以西结书，其实都有记载到，就是说地震是表明上帝的作为。这里说上帝不单止是用地震是震动那个自然界，上帝更加是用地震震动这个的万国，包括当时的波斯和在附近的国家。我们看以斯拉记，如果我们有机会回到家里一看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和华怎样来到是震动这个的波斯和其他的国家，怎样将金银财宝是震动这些国家运到来耶路撒冷，来到供应这个圣殿兴建那个 的用途。所以在第八节的时候讲到这样，因为一切的金银财宝其实都是属乎耶和华上帝。在以斯拉记第五章记载到何西的总督，他怀疑这个的以色列人他兴建这个的圣殿在耶路撒冷兴建的时候那个合法性，所以他们上书这个当时的波斯大利乌王，叫大利乌王你查明一下究竟是不是可以准他们在耶路撒冷建这个圣殿。当这个大利乌王他真的去看回那个的历史的时候，发觉啊，原来真的古列王真的批准过。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这个大利乌王他就下令所有人，包括这个河西的总督，你们不可以去拦阻圣殿重建那个的工作，并且你们要科款，即是给钱，你要给钱呢来到供应耶路撒冷这班犹太人他们兴建圣殿的费用。所以正如在第八节的里面讲到，金子是耶和华的，银子也是耶和华的。原来神会供应圣殿所需的费用，神亦都会阻挡那些希望拦阻兴建圣殿的人。上帝为这一班的以色列民来到去排除万难，排除很多的困难。我们要知道这一班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从巴比伦是回归的犹太人，他们当中我们想一定不会是富有，他们当中可能很多都是穷光蛋。他们回到来的时候由一个奴隶的身份回到来的时候，他们兴建这个圣殿，他们缺乏那个资源，他们缺乏那个财力。但耶和华提醒他们，你们不用担忧，你只要忠于我所托付给你，就是兴建这个的圣殿的时候，你们所需要的金钱、材料、人力，我一一的来到是供应给你们，充充足足的供应给你们。结果在哈该书的第一章，当这一班的是以色列民被哈该提醒之后，他们就复工来到是建造，甚至那个的圣殿当完成的时候只不过是需要大概四年多的时间，比起所罗门所兴建的圣殿需要七年的时间更加的短。今天我们也都经历昔日以色列人兴建圣殿的时候， 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他们所面对的，昔日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是各方面给他们的阻拦。我们在北美洲，我们在加拿大，一样，我们其实面对不同的挑战。你会发觉无论是道德、政治或者是个人思想方面，很多的这些的事情其实都远离了神，都不合神的心意。情况我们看的时候似乎是越来越变得坏。我们都很担心，我们都很担心北美洲究竟演变成怎样，我们担心我们的下一代将来的时候他们会变成怎样的一个的社会，怎样一个的世界。但是无论将来的情况是演变成怎样，我们知道前面的路我们需要是找紧上帝的同在。当你找紧上帝的同在的时候，在那个转变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有喜乐。在那个不断转变的情况当中，我们仍然会来到去歌颂神，让神来到在当中，来到给到我们有那种的力量，给到我们有盼望。上帝所需要我们的是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尽上我们的力量。所带来的成果我们未必可以比得上其他人那么好，未必比得上可能其他教会那么好，但这又有什么所谓呢？上帝所要我们的是什么呢？上帝所要我们的是忠心，这个是最重要。我们忠于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上帝的同在，才是圣殿那个真正的意义。上帝的同在才是教会存在那个真正的意义。这个是我们要清楚明白。好，我们一起到有一个祈祷。天父，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面对在前路，面对人生，面对侍奉，我们都会胆怯。我们容易是与别人作一个的比较，甚至乎我们对自己失去了这个的信心。我们的焦点我们对不得准主耶稣基督，但正如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因着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刚强壮胆。因着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得着最大的能力。求主来坚固我们每一位，坚固我们的信心。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 多谢牧师的分享。无论